今天真是好， 哎呀，今天这个天儿 好。哎，我今天早上那个出门的时候，刚才跟王姨说，今天早上出门就是遇到了 我们各有惊险。 哎呀，各有惊险啊，差一点就来不了上这节目。好，我今天早上这个大冷的天儿，我从楼上下来以后，还我裹着羽绒服，我就在想，哎呦，我赶紧到车上，哎呦，到车上就好了。然后结果开车以后，突然发现，嗯，怎么启动不了？啊，突然发现昨天晚上没有关车灯啊。 所以这个车没电了， 没电了。你们能够想象到吗？在零下12度的天气里，北风呼啸，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接电。 后来他跑着就来了吧。 你少来，我要真跑着来，我跟你说，现在连气儿都不能喘了。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啊，这个王一也有惊险，是吧？ 对对对，我叫到车没有来，一出门没有来。 哎，你前两天还发生一新闻，人一个学生考研。这个预定一车，结果那司机给人爽约了，然后错过了， 你耽误人大事吧？ 啊，然后错过考研时间了嘛？那姑娘最后就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直接就坐在那个考场门口坐了3个小时。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用法律手段，因为你这个有合同啊， 大家都在讨论那个事情啊。 不过我还是来了，我又叫了一辆。 好， 那在寒风中等了10分钟啊，十分钟， 我天哪！哎，我也差不多挨了这么长时间的冻。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 起得早、啊、 我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咱们说一说这个嘛。今天早上这个天确实是太冷了。 嗯， 咱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用你自己的语言， 对 啊、用你自己的方式，你来形容一下今儿这天到底有多冷， 冷成了什么样？ 哎，对，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就我们说啊，只能说哇，这个天好冷啊。 哎，这个是感慨型的。 对，但是 可以描述啊， 还有描述啊，还有比喻啊，还有形容啊， 比喻、排比， 对， 拟人、夸张，随您用， 随您用啊， 修辞方法， 您用自己的方式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天到底有多冷。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发过来吧。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热线春运机票预订高峰有3段， 本市已经启动老年人肺炎疫苗免费接种工作， 还有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年终奖的纳税方式， 大江大河成为年度巨王。 好，接下来请听详 细内容。 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1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随着春运临近，机票预订热度开始上升，南买航线最早需要提前49天来预订。 哎呀， 哦， 现在一听见热，我就暖和多了。甭管哪儿热， 已经有部分航班全价经济舱机票售罄了啊。然后选择中转方式返乡，机票平均价格最多能节省65%左右。这些实用的出行数据来自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2019年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告和2018民航散客出行报告。 嗯，目前呢，春运机票这个预订热度上升，3个春运高峰已经有所呈现了。去程阶段，春节前2天，也就是腊月29达到了高峰；返程阶段有2个出行小高峰，一个是正月11，一个是正月18。 哎，大城市飞往中小城市的南买航线机票预订天数普遍比较早。从地域上来看的话，飞往黑龙江、海南、吉林、北京、辽宁等省市的人群在购买机票时间上最早。那其中前往黑龙江省的人群呢，提前购买时间最早，达到22天。值得关注的是，北上广深作为春运大迁徙的重要出发城市，机票往往是供不应求，取到周边城市出发成为了春运回家的另一种选择。中转不仅可以顺利回家，而且中转航线的平均价格普遍低于直飞航线。其实现在啊，这个出行方式非常多元，大家完全可以变着法来。比如说没有直达你们那地方的火车，或者你那个火车特别难买 ，OK， 你能不能比如说买个飞机票到你旁边，或者是中转，有的是这样，比如说有的人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 对， 然后从另外一个城市坐火车再回去，或者坐大巴再回去。 对对对，它就近的有时候没有那么难走了。 对对对 对，灵活来运用吧。 嗯 啊。 我们再来看看，目前呢，北京市已经启动了老年人肺炎的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本市户籍或者具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的老年人，都可以免费接种23价肺炎球菌的多糖疫苗啊。肺炎球菌性疾病一直是全球重要的卫生公共问题之一，也是导致我国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肺炎球菌主要在人际间经呼吸道传播，并可以在人的鼻咽部长期生存。婴幼儿啊，老年人感染的危险性相对较高。肺炎球菌感染呢，可能引发肺炎、鼻窦炎、脑膜炎啊等等等等一些疾病。所以呢，我觉得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啊，这不是我觉得啊，世界卫生组织就将这个肺炎球菌性疾病列为需极高度优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啊。现在老年朋友们，这是好消息啊， 您 这个看身体情况可以到那儿去咨询一下适不适合接种啊。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个税改革之后年终奖怎么缴个税，是近期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在官方微信上这个明确啊，在2018年第四季度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仍可以按照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就是按照5000元以上的那个档次是吧？ 对， 就是最新的那个税收政策是吧？然后税务总局的官方回复为，在2018年第四季度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的有关规定和计税方法来缴纳税款。但是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享受一次，也就是说员工拿一次性 年终奖 享受了个税优惠之后，像半年奖、季度奖、先进奖等等就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了，而是一律与当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照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只有这么一次。 哦，明白了。我大概明白 了。肯定财务老师都知道了。 对，肯定。对， 你知道也没有用。 就我核对一下嘛，你知道吗？ 啊，你还要挑财务的刺儿。 我挑挑别人财务的，我们财务没错。 没错。哎，我们这不今天特别冷吗？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这个气温骤降，寒潮频频来袭，进入了面瘫高发季。专家提醒说呢，预防面瘫应该注意防寒保暖，免受这个受凉感冒不好啊。这个避免寒风长久吹面，大家今天早上很危险。 对对对， 保证充足睡眠，提高机体免疫力，可以通过针灸有效疏通经络，缓解神经炎性水肿啊，恢复神经传导，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哎， 城市灰白的晨雾，让一切变得模糊，一步步跨越了国度，用你怎么说我爱你？ 一场拍陌生的书，摇摆浪漫的速度，遇见你有了温度，想要听见你说撒旦耶。 邂逅陌生的脚步，你的故事都是真的倾诉，感觉渐渐清楚。这一刻能否停住？ 这一刻统统停住。 尽管爱情充满了变数。 哎，是不是说那个青岛那海风就是特别容易吹成面瘫， 面瘫啊？ 是吧？ 这个反正还好，我这些年脸还一直正常啊。 那你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这个脸皮厚可以点， 扛回去了是吗？ 对。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用您的方式来形容一下今天到底有多冷、啊。 对对对。 哎，我觉得第一个发来的你们主总真的是挺厉害的。 哦，是怎么说的？ 喂，哎，你们说什么？哎呀，这冰柜里信号不好。 哎，这个挺好。 对，特别形象， 特别有创意， 三言两语。 哎，就是很棒啊，你们主总啊。来看一下杨沙洋洋说了，我的妈呀，这天气能出来见一面那都是生死之交，能出来工作的那都是亡命之徒，能出来约会的那绝对是真爱。太阳还叫太阳吗？那是冰箱里的灯。都说风像妈妈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们，今天的风那就像后妈的手啊，大嘴巴子往死里扇呢。据最新科学研究证明，冷能使人变得年轻，不信你现在到外面坐着试试，不管你岁数多大都冻得跟个后背似的。 这是以前的段子， 对对对，好， 建议大家还是原创， 嗯， 是吧？ 原创原创， 对，来嘛，哦，这，哎，还没有出门，我们又没有感觉， 哦， 嗯，早晚让你知道厉害， 好家伙，这太气人了，这个啊，嗯， 匆匆忙忙，没事没事，不冷不冷，你这不随时都是冰棍吗？ 哎，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张海明威说了啊。还有三天元旦放假， 是呢， 可是这天冷得像把时间冻住了似的，像三年，但愿放假的三天也能像三年。哦，你看他用了一个就是 凝固了， 凝固了，就是我希望啊到时候放假的时候也能凝固一下， 嗯，意思可能是更冷。 嗯，好， 龙二说，哈，这有什么，冷的就像块冻豆腐。 好。 哎，那个冻豆腐刚拿进屋里的时候跟小砖头似的，棒棒棒的 啊，冻豆腐啊， 对， 你什么有个绕口令是什么叫？ 会炖你的 炖，你 炖 冻 豆 腐就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不要乱炖胡炖我的炖冻豆腐。好，哎，这嘴还行啊， 没事，你不吹不透吗？ 来看看啊，这个还有。聂聂说，今儿这天啊，冷到在手里动手动耳朵，少说十分钟吧，少说十分钟吧，才能缓过来。 嗯，那看来个人体质不一样。 的确是啊，现在这个天真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待在一个稍微薄一点的物体里， 所以 像汽车这种啊，只有层铁皮的都已经很够呛了。 潇潇说了， 嗯， 每个人都在质疑。我是穿衣服出门了吗？我是穿着衣服出门了吗？ 你 怎么冷得这么透彻？ 是这样啊，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确定穿衣服了吗？ 是，可能因为太冷就忽略。 好，各位啊，今天早上是我们大家用那个 文学， 用自己的方式来形容一下这个天到底有多冷。哎，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才的。比如说嘉宾说了，今天发现原来我是用两个大拇指就能开车。用两个大拇指就能开车， 不能下一个路况就是你吧？嗯，你还好好把着方，他那方向盘没那毛套， 对，就是早上起来这方向盘会很冷，冰冷冰冷，你攥不住，只能就是蹬着。但是你还要注意啊，开空调赶紧对着吹一下啊，要不然真的有可能我们一会儿播路况啊，说这个好，在四惠东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某人这个大拇指开车， 哎，你说，嗯，赶紧卖那个把套去，是不是商机？ 是，但是关键是在马路上不好兜售吧。 我不去， 而且我也站不住。 不不不，站住了我也不能去。 好吧， 来看看大伙儿的。 对 啊，这个四丫头是一个字冷，两个字贼冷，三个字嘎嘎冷，出来遛狗遛了一圈，要再遛一圈狗就站着就不动了，怎么叫叫也不动，跟他说回家吧，掉头就走。 是狗还说呢，哈家伙， 这人怎么回事呢？ 你这一行，你这遛狗你也不看天气，对吧？ 干嘛再遛一圈？一圈不得了。 我昨天还看一新闻，说有一个狗狗好像撒尿直接给就零下20度直接给冻住了， 那是有可能的， 就被尿给冻住了。我跟你讲， 狗狗可能也了解到这消息了。 哎，你别说 ，CC 也说了啊，这个话题说我有话可说。我家养了一只小狗狗，因为我上班比较早，所以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出去遛它。结果今天早上我遛完狗狗回家，给它清洗的时候，发现居然有一个冻上的小尿柱挂在它的毛上，确实是冻成滴水成冰了。 对对。 好家伙， 你看多太形象了，这 个。好，大家这个用自己的方式啊，来形容一下今天早上到底有多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个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公益，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 对， 这个 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吧。 哦，好，您说一下。 我国成人吸烟率高达27.7%。 哦，昨天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2018报告。那报告透露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死亡的人数高达700万，其中包括大约110万中国人。哦，这700万人里面， 对，这数字太高了，比例 哦， 110万， 110万， 1/7还多，是吧？据报告透露呢，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81个国家已经签署或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嗯， 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全球成人吸烟率下降到21%。 嗯， 2018年全球118个国家的烟盒上采用了图形警示，而公约在我国生效已经将近13年了。 哎， 在国际控烟快速发展的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吸烟率仍然居高不下。2015年全国成人吸烟率是27.7%。 哎， 全世界才21%啊。 对啊，咱们这个好指标有点超啊。说我国控烟的许多措施实施比较滞后，包括全面禁止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的全国性控烟法规迟迟没能出台，最经济有效的烟草包装图形健康警示得不到实施。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烟草业居然还要建设文明吸烟环境啊。这个挺讽刺啊。这个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王克安表示，吸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是陋习，这是由吸烟的本质所决定的。科学已经充分揭示了吸烟的严重危害，一种对人群造成大量伤害的行为，怎么可能文明？一个放任吸烟和鼓励吸烟的一个环境啊，绝对不会是一个文明的环境啊。 嗯，现在反正在这个卫生间吸烟有所抬头，你就进多大的商场啊， 哦， 环境多好，你只要一进洗手间，很就一下子就是那烟味就 哦， 你要呛出来， 还是有很多的人不守规矩，是吧？ 现在已经没不大家不管了，我建议就是该举报还是得举报。 不，我建议是这样啊，你要在这个抓住他们吸烟，在不该吸烟的场所吸烟，就是今儿这种天让他出去站着吸一盒，哎，好，吸完了再进来。 这个可能到不了一根儿， 就冻灭了，我跟你讲。 对，原来就是大家举报还挺积极的，现在可能有点放任，我觉得不好。 嗯 啊，那来说说这个进口食品啊。 哎， 去年进口食品不合格批次翻倍了还，还 就跟去年的比是吧？ 对，这今年这个天猫双十一各类商品进口前10名当中，进口的保健食品和奶粉雄霸前2位啊。 嗯嗯， 很多人认为进口食品安全啊，然而昨天出炉的2017年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检出不符合国标等要求的进口食品6631批次，同比增加117.98%。 嗯， 这更翻番啊。 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有哪些国家的进口食品，这个从进口不合格食品批次最多的前5位来看，向来以商品质量好而闻名的日本竟然是不合格食品最多的，高达909批次，占总量的13.71%。美国是525批次，占7.92%。之后是韩国，有399批次，占6.02%。澳大利亚306批次，占4.6%。 嗯。那整体上来看呢，不合格食品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共涉及4216批次，占总量的63.59%。像品质不合格、证书不合格、超过保质期、标签不合格、滥用食品添加剂和微生物污染，都是最主要的不合格原因。这您还敢吃吗？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吧 啊！大家文风不同 哦、嗯。 虽然今天的冷风是一样的，哎，可是文风不一样。 哎，每个人都会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力。 对对对，子云说了，哎，我家窗户上结冰花了，这真是多年不见的景象。 哎呦，还真是。 出门之后，寒风直接吹透了脚脖子，顺着秋裤往里灌风啊，它怎么往上刮呢？ 哎 啊， 是这样，我想跟你说，你一定做错了一个步骤。你的秋裤没有塞到袜子里 一路上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口罩和手套车里开着23度的空调 啊， 就这都没冒出汗来你说怎么办呢、 哎、好那主要是你空调再往上调两度 主要是你没来直播间呀 嗯，来看一下阿范说了阿范很简单、 哦、 说天冷是吧、 哦、 这天冷到什么程度呢 对呀 除了烤琴机其他都冻住了 烤琴机为什么冻不住呢 放在屋内了 哎呀这 XSW 我有两个成语送给你们 哦 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啊、 哎呀好有文化 哎你要说咱们这成语真是比较凝练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又比较形象 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经常会自己去琢磨这个成语的确是比如说这个摩肩接踵、 哦、 对吧、 哦、对 还有那个 去哪儿了、 地铁呀、啊 哦、有道理 还、 什么那还有推推搡搡、 还有爱不释手你真的你买了一新东西的时候、 哦、哎，睡觉都想抱着他、 啊、对睡觉都想抱着他、哦、爱不释手 哎，越扎没有味儿 对 成语真是独有 的咱改天可以聊一聊、啊 嗯、 来看一下 话题变了 哎，跟闺女说呀赶上这天你就是赚到了 啊！怎么着 喝牛奶就等于吃牛奶冰淇淋了再来点糖就完美了巧克力果汁你随便兑是自己秒变冰激凌但是出门以后你就不许再张嘴了不许再张嘴了啊！来看 莫萨尔说我戴着口罩戴着羽绒服的帽子送孩子回来碰见这路上碰见同学家长领着孩子走一对脸他都没认出来我、 哦、 我闺女说我裹得像流奶油的蛋糕你前面写的其实都一般 啊、 哎，就闺女这个形容能力很强， 太形象了，还是闺女文化水平高。 囚徒、流奶油的蛋糕 哦、 哎， 你能想象她穿成什么样吗？ 穿成什么样好理解？为什么都溢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涛说了，你们别闹。北京的冷是棉衣棉裤帽子口罩能扛得住的再不行还有暖气这种法术来防御啊关键是你们知道吗哥们是在上海听你们的广播上海今天也降温了我是在被窝里被冻醒的冻醒的天哪哎呦我这可怜你 突然欣慰了很多 哎哎其实人家现在说是这样 啊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南方人要么上北方去过冬、要么去大南边过冬因为、 就更暖和 对要不然你去海南三亚那些地方天气暖和、 哎、对 你要不然就来北方有暖气 以后赤道游是不是就是最火爆的旅游方式 最难受的就是他们这个上海啊、江苏这个杭州这一块就中不溜的这 但你来感受一下北京的风怎么样、 哎、对 那简如 有如一万把刀子割开你的脸、 来 小小小毛豆说今天有多冷呢由于我老公没有热车导致水箱漏了房东也漏了一地他叮嘱我今天早上一定要多热一会儿车 哦你没加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零下多少度的那个防冻液吧、 哦、 应该是 那水箱冻漏的、 哎、好来看一下还有三巡哎马上进广告了 啊 先进 一会儿接着说一会儿接着 聊啊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好消息

新，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特朗普呢最近说美股是绝佳买入机会，并且表示对财长有信心。那么美股昨晚恢复交易，开盘后呢之后上涨一度转跌，午盘后强势上涨，国际金价继续上涨逼近1280美元，但迅速回落到1270美元下方。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66.85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宜藏。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用各自在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啊，形容着今天早上的天气，它到底有多冷？哎，看一下啊，哎，生活的苦是这么形容今天早上的冷和风大的。他说是这样：今天早上一出门，我是啊，我去，然后我儿子是啊，没了。说小人都被吹跑了，然后更可怕的是冻得刚才人脸都不识别了，你知道吗？ 哦，靠人脸识别。 说啊， 太平滑了。儿子，答案说，我遛狗，狗都不走，我和狗原地冻了5分钟，互相还看了一眼，回家吧，咱俩。冻着和狗都产生了深入的交流。 对，是这样啊，有这个词叫冻成狗了，是这意思吗？ 狗说：“我还冷呢。” 对啊，你们这个咱这遛狗能不能也分分天气啊？好几个看早上起来遛狗的。 那你上厕所，他不管天气啊。 那、来看一下，李佳宁说了啊，我跟你们说说两个内科大夫的对话吧。A 说了：“老张啊，你说今儿有多冷啊 ？”B 说：“多少度不知道？你看冷的，咱内科都没有病人了。用一句话来形容有多冷啊，就是挂号处都没人排队了。” 我冻得不 冷。我天哪！ 哎呦，你别念叨这个了啊，没人挺好。哎，这个说再见啊，我刚睡醒，你们这么一说，我决定再睡一会儿吧。 去，这种最讨厌，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啊，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是什么？冷的怎么再钻到被窝啊？手机都开不了机了，我决定再回被窝把哦，独家记忆说，这天冷的我都动关机了，不能运转了，不行，我得去回暖窝，回被窝暖和暖和手机啊 哈。那你换一手机得了啊？马塔的说，哎，是啊，我车停我们家车库，早上起来都结霜了。平常我开车只穿个单衣，今天不行，必须得穿带毛的。 哎呦。就跟笑哥似的啊，刘笑老师说的，哎呀，今天这天啊，真是得穿长袖了。 个人情况真是不一样。 哎啊， 小霍说北风那个吹像小刀那个刮刮刮刮刮刮刮。哎，真的像那刀子咔着你，你觉得吗？ 还有那个安说了，刚才送宝宝上学，我们在家里其实已经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啊，做好了心理建设才出门的。出了楼道门，一阵风刮过，瞬间整个人就精神了，身体不用指挥就向着车的方向奔去。原来精神抖擞是这么来的。 哎，这个还不错啊。 哎，这个是用的不错，精神抖擞啊， 抖擞抖擞吧，各位。白森说啊。每天都下午3点在公司大门口晒着太阳吃根冰棍风雨无阻，我今天决定戒掉这个坏习惯。怕您出去的时候吃的是冰棍，回来您本人就是 冰棍 味 了。还有一哥们儿跟我们特别逗啊，陈琴说了，哎， 一看就确实在国外啊。他说：“磊磊、王一，早上好，我是大帅。”他说：“给你们看看照片吧，哦、我在冰岛、哦，我在冰岛呢，这里最低气温-2°，哈哈，你们快来这里吧。” 啊，北京比冰岛还冷、啊、 冰岛最低气温-2°， 冰岛也是名不副实， 真的是 名字随便叫啊。 你真的是开玩笑， 哎、不行， 我们要求改名。我们叫冰晶、 哎、就跟那个采访是问一个非洲朋友在上海、嗯、你觉得这儿热不这儿太热，我马上想回老家。 对，我要回老家避避暑啊、这好家伙，回冰去冰岛那个叫什么避避寒啊、 太可怕了，心情倍儿好。说真的，我从被子里钻出来，上车又钻进了另一床被子，因为太冷了，我开车的时候腿上得盖着两层羽绒服。 哇，大姐你这是开车吗？你这个 哟，穿着睡袋可不许开车呀。哦， 他盖着羽绒服，盖着羽绒服。 您这车没有暖风吗？ 这我今天说了，我这车高档的，高配的，生炉子那种的。 敞篷车， 敞篷车。 今天谁要是开敞篷车出门， 哎， 那就是有点不 太……那你牛啊、那个棚冻上了，我跟你说啊，来看一下这个 iCat 说了，你们说巧不巧？你们说巧不巧？我今儿开始休年假，哎呀，听你们节目我莫名的幸福感翻倍，我靠， 简直是外单位的郑晚桥， 对， 他就去海南了， 哦， 太不像话了吧。 这真的是，你算了，她怀孕了，就让她去吧啊。 小迪迪迪迪说、啊，要开始新的一天工作。听你这么说，我决定要不辞职吧。 你牛，你牛，你要真这么牛，你这么干，来看点、嗯，来看看啊，大家今天早上继续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这说一说，用你的方式，用你自己的话语，你们来给我们形容一下，描述一下、啊、今天这个天到底有多冷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 新闻消息， 对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回顾2018年的体坛事件啊、的确是北京体坛精彩不断，亮点纷呈。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首钢女篮实现联赛三连冠等等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盘点一下北京的一些体育新闻 啊、 就是2018北京的重大体育新闻啊。 刚才你说两个了，一个冬奥会进入北京时间，这是2月25号，第23届冬奥会在这个平昌闭幕。那北京和这个平昌在闭幕式上也完成了历史性的奥运会会旗交接，是吧？当时这个在平昌开这个冬奥会，外国还有媒体报道，哎，这个冬奥会怎么提前在中国的昌平？是真的是外国有媒体？ 对，还有个大妈也问啊，在昌平办吗？我没看动静啊。 但是呢，这个未来在8月8号哈，北京冬奥这个冬奥会也会即将召开。那么今年的8月8号呢，北京冬奥组委会向全球征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 再来看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首钢女篮三连冠。3月14号，新帅张云松指挥北京首钢男篮、首钢女篮主场击败山西队，从而以总比分3-0胜出，实现了 WCBA 三连冠，这也是首钢女篮第四次获得联赛总冠军。 另外呢，就是咱们中国冰球队直通北京冬奥会，这是5月17号的时候。国际冰球联合会在哥本哈根宣布，2019年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甲级 B 组比赛会在2019年的4月在北京举行。同时呢，国际冰球联合会全会一致同意中国男女冰球队直接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好，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北马再创纪录啊！9月16号，2018北京马拉松开跑。今年北马的报名人数首次突破了110,000大关，达到了111,793人，报名人数创新高，意味着参赛难度增大。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最负盛名的路跑赛事之一，北马的赛事品质再升级。 哎，我觉得这个音乐还挺适合盘点的哈、但是有一个盘点的事项真的是不胜唏嘘，时光飞逝哈、就在今年的8月8号，实际上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的日子了， 哎， 10年了， 啊， 当天也是第10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联合发出了致北京市市民的倡议书，号召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带动全民健身，让体育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是北京奥运会实实在在留下的遗产。不过现在这种生活方式理念真的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这个日常生活里。以前都觉得老年人爱运动，现在年轻人也以运动为时尚。 对 啊， 真 是快啊，10年了。 10年已经就这么悄悄的过去了，让我们一起向前看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的话题，主要为您介绍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相关问题的公告，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8号的具体内容。 什么情况下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也就是以前俗称的外管证呢？纳税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 如果跨区经营过程中合同延期了，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可以向经营地或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报验管理有效期限延期手续。 跨区经营活动结束后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跨区域经营活动结束后应当结清经营地税务机关的应纳税款以及其他涉税事项，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填报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经营地的税务机关核对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后，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纳税人不需要另行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反馈。 这么看来啊，实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是不是比以前的外管证方便多了呢？最后啊，要提醒您的是，新的公告自2018年7月5号起施行，除公告规定内容以外，其他有关事项仍适用于上一期我们所讲的103号文的规定。 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的大致流程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形容的天到底有多冷吧，好不好？ 好、 来一位叫做严的朋友就说了、你们这么说你到底天有多冷呢？我是这么形容的、就是让你们这么说，我前挡风玻璃上哈落了个鸟粪，我都不敢拿玻璃水喷，因为我怕结冰。哎，好家伙、 然后可能最这天不好也拉肚子了。ZLG 说感觉像回到老家，快把啤酒放冰箱里热乎热乎。 好， 把饺子端出去冻上。 哦， 可惜缺了点雪，有雪就可以追兔子了。 嗯， 哎，对，你说什么时候下雪呀？这么冷的天啊？ 哎，其实这个就是我好像是什么，不光有冷天，你还得有水分呢。 据说哈， 嗯， 要讲回暖，得等到明年了。 什么意思？就是明年 天才能暖和起来， 那肯定啊、 不是不是，就过完 过完春节，春节 过完新年气温才会上升，这段时间都是像这么冷，好像 哇， 可以问问气象专家。 哎，好，还有位叫月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几张照片，他早上8点10分拍到的一个小哥，穿了一条紫色的、蓝色的短裤，然后呢灰色的上衣，短袖上衣啊， 对， 在跑步， 在奔跑。 月说了，这是8点10分发生的事啊，他是怎么做到的？ 那人家。 他的腿都冻成粉色了。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身体非常好，经常锻炼 啊、 第二大衣被刮跑了、 对，但是真的是腿都冻成粉色的了。 哎、人家这常年锻炼，你看我估计人冬泳的人、这会儿不一定觉得那么冷。 对对对对对，好，这个天穿着短袖短裤在街上跑步， 你加油 啊、来看看啊， 费小南今天坐在车里怎么感觉在冰箱里一样啊、天边挂着朝霞跟霓虹灯一样都剩下好看了，一点热乎气儿不来，是不是冻的怎么听你们声音都带冰碴沙沙的呀？ 你可能就是在冰箱里啊。 哟，冉先生说这还算冷。我50年前17岁到-40度的呼伦贝尔插队落户的时候情景，那小意思、我早上醒来满脸都是冰霜啊，我不敢去外面上厕所 啊、 那才叫冷呢， 泼出去的水落在地上就是冰。 对、人家是见过 大世面的人啊、 跑步的是不是就是您？ 对，静说了啊，我儿子上小学，看着他小球一样的身影在大风中奔跑，我很有信心的告诉自己，放心，风刮不跑他。 小、他可以轱辘， 小球一样的身体， 我可以喊、 这还有来早上起来坑儿的啊。 酒红色的豆说，哎，刚下车送孩子来，一股冷风正好吸进了一口气，感觉肺管子都冻上了，呼吸有点困难。我往年从未穿过秋裤， 哦， 今年11月就穿上了。 火，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感觉今年特别的冷。往年也很冷吧，也有-10几度，但是感觉怎么没那么…… 它这个降温和大风一般不同时出现。 对，你看今天早上说的气温是-10度啊，南郊气象台，我们有的时候能达到-11度，但是都感觉没有今天早上这么冷。 因为今天还有 -10度配上风， 对。阵风7级、 套餐来的，我跟你讲，来看一下，淘淘说了，因为今天要打球，所以我是穿着运动鞋出门的。这好家伙，一出门，终于瞬间相信了运动鞋的宣传语，这双鞋很透气。 哎，我知道那种，就是那个上面都是网眼儿、 对对对对，透气。 我夏天就穿那种，但是你走道走快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脚里都有风啊、哎。 对对对对对。好，还有冉先生说，谢谢两位主持人，怎么了？ 啊，不，刚才人家说吗？念了人家去这个呼伦贝尔。 好家伙， 见过世面。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组 文化资讯。 文娱资讯啊， 对，我一看文化资讯第一条就知道今天冷的主要原因了。 哦，您说一下。 12月31号在民族宫大剧院经演集团打造的《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即将上演。 哎， 《冰雪之约》呀， 哎呀，好家伙，太合 名副其实， 太合时宜了啊。那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冰雪之约》新年演出季还将有12月29号的梦花园音乐会，1月1号到2号的新年民族音乐会，在经典民族文化宫这个大剧院，这个精彩上演，还有1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新年京剧晚会，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呢，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将在新年上演亲子嗨唱音乐会啊！音乐会将打破传统这个音乐会的单一欣赏模式，让音乐变成分享的载体，形成这种亲子间的互动，台上台下的互动，还有观众和观众之间的互动。 还有10年千场，对京剧尤其是少儿京剧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由青海浙江两省京剧团共同合作的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即将达成这一目标。2019年1月9号，该剧将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第1000场。 哇， 藏羚羊的创作题材源于青海可可西里，意在通过藏羚羊的独特视角来讲述人类保护珍稀动物藏羚羊的感人故事。 哎，你看人这个形式和内容都非常有特点。 对啊， 对吧， 还是少儿京剧。 哎，小朋友唱，但是他唱的事儿呢又是触动大人心灵。这有意思啊。再来关注吧，这个是2018年林俊杰启动了名为林俊杰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巡演。 就期待呗，是吧？ 还有赵丽颖、冯绍峰领衔主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些年怎么回事？这些电视剧名字一个比一个长啊！ 但这是李清照的词， 哎，是。所以那个人家说嘛，有的都是把这些电视剧排列起来，都能直接变成一首诗。啊、好，还有说这个电视剧呢，周二如约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开播，并且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同步上线。 还是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挺有这个吸引力的啊！以解放前夕英勇牺牲的我党情报人员李白等烈士们为创作原型的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两天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首轮试演啊！《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么一部影片了，当年是由孙道林先生来扮演这个主角的，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原创，融入青春色彩、红色记忆、浪漫情怀、谍战氛围等等元素啊！那么希望呢，通过这个石库门、弄堂、马路、报馆、旗袍、裁缝店等等老上海的城市特色，哎，那么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舞台上精彩的内容。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到底有多冷呢？大家形容一下啊。刘学燕说了，来吧，我给你写一首诗吧，啊。动出灵感来了，这是啊，天寒地冻大京城，出门瞬间冻成冰，就想问问大老板休息一天行不行。 我已经到了啊， 老板说本来想说行，守住是不是守住了，手机冻住了没发成。来， 这闪闪说，妈呀，我的脚呢，我的腿呢， 哎呀 啊，我已经不能再打字了，我不手也找不到了， 哎呀，好家伙， 没有知觉， 我一会儿上路上捡去啊。 哇，你这个爱好也有些 但剪完了我拼回来啊，回来拼成这个，这是吧，还能拼个姑娘出来啊。 伊藤说，狼，我的脚都没知觉了，人家开车暖暖的，我开车都冻僵了，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是电车，我不敢开空调，费电。 哎呦，这个电车在这个天确实是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它还掉电哈。 啊对，它因为天一冷，电池本身就这个它的储电就有问题， 耐寒性哈。 海子说了啊，今天刚刚出门立马僵住了，上车热车，赶紧微信给老婆，你今天别去看你姑姑了，明天或者等我回来开车送你去吧，今儿这天你出门肯定冻哭，真真的冷啊。主要是什么，因为老婆是南方人 哦， 他就没经历过这种天儿。然后老婆于是立刻回复了两个字，嗯啊， 多一字都不想说。 哎，好， 这 Betty 说，鼓足了勇气起床，拉开窗帘那一刻，寒气扑面而来 啊。 下午闺女年级汇演舞台剧， 嗯， 哦，还得给娃们化妆， 火。 行，那您这手先暖和暖和吧，别一会儿一哆嗦，是吧？这红嘴唇咧哪儿去了？ 来看一下，新说了，早上七点天没亮送闺女去幼儿园，刚一出楼门，四岁的闺女冻得抬头跟我说：“妈妈，晚上不用上幼儿园了，咱们回家吧。”之前天没亮就没见她说过是晚上哦，这是给我女儿哦。他是天还没亮， 他觉得怎么这还是夜里呢？ 那他是耍小聪明的 哦。 好，我们先进段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 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180号。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跨年心愿盛典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逢年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给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呦，这个今天我们本来就在互动啊，这个天到底有多冷，感觉今天早上大家都特别这个吐槽特别多，而且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是这种冷度的天气会一直得持续到年后才会就是出现慢慢的升温，是这样子的吗？ 嗯，咱们这个低温持续低温的预警啊是到30号。 哦、 那么今天早晨呢，现在的气温，南郊观测台那边，还是-11.5度。 哦， 啊，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冬天像这个时间这么低的气温， 嗯， 还没有过。 哇、 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天气的重点就是这个大风降温。这个大风呢，只能算是今天的一个最佳配角，气温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呢，大风是入冬以来呢还算是常见吧，像平均风力4-5级，阵风7级左右，这样的这个情况呢，还就是说比较多。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这个大风天气可能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气温之所以说是今天的主角，是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仅仅只有-6-7度。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5度，但是从今天北京上空大气团变冷的程度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最高气温有可能只有-6到-7度。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呢就将成为入冬以来气温最低、天气最冷的一天。之前呢是这个月的7号，最高气温是-5.4度。今天的最高气温这个有很大可能比这个-5.4度还要低。加上今天这个风大，风寒效应明显。那么等到今天晚上呢，这个最低气温预计是-12度，这个呢也可能会把今年入冬以来-12.1度的这个最低气温挑落马下，而且呢今天夜间的这个风呢也是比较大的，天气之冷呢是胜过39，这个防寒包呢就来不得半点的马虎了，这是今天的这么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2-3天的话，这个气温总体呢是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但是呢就是28、29、30，这最高气温都是在零下， 最低气温呢都是-10度到-11度这个样子，这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呢一直要到30号，所以呢外出多穿点抗风抗冻的衣服啊，准没错。这是今天和后边几天这个情况。 嗯， 那么北京的天气这样，那么这个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也是大风降温的天气，特别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这是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呢就是-21度，这个全天的气温呢就是都是在不仅仅是在冰点以下，而是一个是个都是-10几度、20几度这个样子，天气非常的寒冷。这是京津冀地区的一个天气。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有降水的地方也不少，像西南西北还有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这个华南的部分地区都有降水。省会城市中呢，像这个成都、重庆、贵阳是有小雨，像这个长沙、武汉、南昌、杭州、上海也是有小雨，合肥呢是这个雨夹雪。那么西北的这个西安、这个西宁和这个兰州都有小雪天气，要注意防范这个雨雪天气对旅游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像东北的这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个气温呢非常的低，尤其是哈尔滨，最高气温是-16度，最低气温是-25度，这个天寒地冻的，去往上述地区吧，就是尽量的多穿吧，就是这样的啊。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提示啊，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东部环路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西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分钟寺桥到燕莎桥南向北车流量大，东四环小武基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那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牛街路口以南南向北也是车多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叔。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一直在说这个天很冷很冷啊、嗯、所以很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去到暖和一点的地方该多好啊。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何鹏叫出来了。你好何鹏。 Hello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与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对， 欢迎何鹏、啊 这个、欢迎何鹏、啊、 这请出的方式太突然了。 我也觉得好冷啊，我好冷啊。 哎，怎么样感觉，你形容一下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吧。 哎呦，今天早上的天气我的门都不想出啊。 门 都说见到我说怎么这么冷你还来、啊、 你看看， 要不是公司要给我发工资、哎、我就不来了。 你看看领导，这是听出来了吗？这是不愿意工作，工作热情不够，知道吗？啊，重信的领导听一下啊。好，那个说一说吧，这个 你们俩不是一块出去玩挺好的吗？回来就掰了。 我俩的这个热情只在西班牙停留住了，会被冻住了。 回来以后就冻住了。来，赶紧说一说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暖乎乎的产品。 对、啊、暖乎乎的产品呢，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借着刚才我跟大帅聊到的这个主播带你游世界第一站的西普、嗯、那么第二站的目的地呢，这个昨天在我跟后台同事的紧锣密鼓的策划和筹备之中呢，把时间和这个产品都大概预定下来了。 哦， 明年三月底的时候会带大家去一趟这个奥地利和捷克。 我、哦、奥地利捷克， 我、哎、来， 哎，这个， 哎，你肯定没戏了，你 抽签了，抽签， 一边 抽签了， 谁说该抽签了？ 也同样的也是一个10天的行程，然后具体的细节包括它的餐食景点和酒店的安排，我们还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哎、 不过先做一些小小的节目预告，像非常网红的哈尔施塔特。 嗯， 克罗姆罗夫、 哦、非常美， 这两个小镇已经在我们的行程之上了。 哦、 哎、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对于这个大帅王一苗山、哦、还是 怎么还有大帅呢、 哎、对不起、 哎、有哎，这过去一年我们咱都轮一遍了吧，然后明年开始咱抽签。 胡说，怎么谁抽轮一遍？不就出现一回？不行，我反对、 嗯、这样开玩笑。 对不 对我们还会这个，反正会有我们当中一位同事、啊、 然后呢，另外呢跟大家说，你们呢这个可以提前把年假留一留，然后跟着我们出去玩、啊、 那不一样。据说这次跟大帅出去玩回来之后、嗯、大家都绑定你了，对吧？ 哎呀， 跟你一块出去玩。 哎呦，大帅那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征 服了 无数中老年听友。 关键是我 唱到了西班牙。 我承包了所有的笑点，就各种用翻译软件啊。 哎，很欢乐。 哎，去到那边的语言是什么样子？ 也是听不懂。 也是听不懂是吧？ 应该是会说德语的。 对对对，它是分成不同的区域，有德语区，然后有这个各个语言的区域，所以咱们到那边呢，还是说以翻译软件为主，继续看、啊。 没关系，没关系。 哎，咱们 我当地有朋友。 哎，哦，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早间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另外把年假留一下，好吧？ 哎，这个是一个预告。 对吧，一节预告。对对对，真正的今天要说的，说到热的地方嘛，刚才呢就是都说很冷，那说哪里热、 嗯、 就南加州的阳光一直很sunshine，对不对？ 对， 所以南加州盛产很甜的橙子，因为日照时间长、 哦、 在2月14号呢，今天其实我带来的这个不光光是一个产品，它实际上是一个项目。 嗯， 这项目是为什么而打造呢？是打造这个中老年人的退休生活的一种方式。中信旅游呢携手中国文化养老领先品牌箭头享老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了2019年的迪士尼中国年中美艺术巡游节这个展演项目正式启动。然后这个展演项目呢，恰逢每年加州迪士尼的这个过大年庆典之际，将我们会到访加利福尼亚的迪士尼乐园度假村，进行老年艺术团的一个巡演首秀。也就是说的通俗易懂一点、 哦、 今天呢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的其实是一个项目。如果我们有老年的朋友们是自己处在一个、一个艺术团体里边、您可以带着您的团体和您的节目一起来向节目组报名，然后这个会通过组委会的审查，在2019年的2月14日这一天，14日、15日这两天，我们会从这个国内出发，飞往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会带着您还有您的节目、您的团体一起在美国做中美文化交流。 在美国演出。 对吧？ 哦，这个牛了， 代表国家了， 这 个、真是。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那个 你要开动了， 在那的，现在有请大帅。 哎，你看 示范一下， 我马上组个团行不行啊？这个大家，尤其是在各种艺术团里的啊， 对、 这个， 因为大家自己底下有很多的艺术团体， 对 对 对 吧？ 啊， 并不是要求这个说必须得多专业，我觉得重在参与，可以试一试。 对，他这个节目其实是分成两个的，两次的，它是两种节目。第一种节目呢、是这个晚宴节目，晚宴节目呢就是可能说我们会将大家就是喜欢的这种比较热闹的，然后比较这有意思的节目汇在一起，然后在晚宴上呈现。另外一个节目呢是一参加迪士尼的这个花车巡游，花车巡游是说我们整个是每年迪士尼非常盛大的一个这次巡展的一个活动，巡游的活动。那我们也是，就是我们的老年艺术团会在中国的专门的代表中国的这辆花车上，然后给所有的来到南加州、来到迪士尼乐园欣赏这个盛宴的全世界友人，给他做文化展示。 哎，这个很好。哎， 怎么报名啊？怎么报名？ 先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吧。 先拨打电话啊，651581999和651581299这两部电话。 对， 您可以先比如说打过电话来以后， 了解 一下这个事儿，或者是预约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您回去，因为这个事情可能需要跟自己的团员呀，或者是这个团友啊商量商量，这没关系。您可以打来电话以后先说一说，哎，我现在有这么，我在一个艺术团里，然后呢我先预报名一下啊。您可以先打电话651581999651581299啊。这个到最后呢，到时候众信会统一进行选拔。 对， 然后呢，而且如果你像去迪士尼这种巡游，可以自己再带上自己的这个孩子，小孙子， 对对对， 是吧？ 那也可以以家庭为演出单位吧？ 没错没错。 所以我有几个问题，这个演出必须是群体型的，还是说个人表演也可以？ 个人表演也 都可以。 对， 个人表演也行啊， 一技之长都可以。 哦， 你这符合这个了。还有 个人表演也行啊。这个年龄有要求吗？ 对， 年龄这边呢也没有要求。不过我们主体呢面向的是这个打造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呢以文化为核心，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引导有具有这个尊严、健康、价值、品质的退休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 应该是退休后的人， 对，箭头享老的中国文化养老领先品牌的一个品牌服务精神吧，达到的是50家。 可以，那你符合了，大帅。明天我就替你申请退休。 哎呦呦呦，这样子的话，那这样明年3月份的出行可以你去了，我就去迪士尼吧。 高雷肯定得退休了。 哎，好。 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哈，651581999和651582999、对，年龄呢是退休之后嘛，50岁左右吧。 对对对，50岁左右。 个人表演也行，集体表演当然更好啦。当然这得有点选拔 PK， 因为毕竟是 代表。对，你得有大概是需要什么样子的才艺呢？ 这个其实呢是我们本着就是参与为主的，重在参与的这个方向去向社会来招募。因为这个团体呢，我们打造的其实是一个400到500人的一个团队。 哦， 挺大的， 是全国范围内400人到500人的团队，大家的出发时间呢都是在这个14号、15号两天，从中国各个口岸去出发。 400到500人同时到达洛杉矶聚集啊？ 对，这两天我们分两天抵达，然后之后呢，在那边我们就会做一些比较这个开始的节目的这个选拔，然后节目的评审，然后会排出大概的一个节目的一个预定表，一个节目单，什么有哪些节目是上花车的，有哪些节目是在晚宴的，然后呢这个给大家充分给大家这个表演表现的时间和机会。如果说呢您只是想去玩，那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行程呢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去玩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行程的安排。这行程呢是在叫迪士尼中国年2019年中美艺术巡游节美国西海岸品质3城10天，是海南航空从中国这边飞到了洛杉矶，这个航空公司呢为大家配备了2件托运行李，所以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去到美国可以不要错过。给大家这个含了世界第一座迪士尼的手持通票，然后举行迪士尼中国年之夜的一个晚会，体验海外中国年，在洛杉矶的几个景点全部一网打尽，有这个斯台普斯球馆、好莱坞星光大道、圣卡莫尼卡海滩，会去到加州的诞生地圣地亚哥，然后在拉斯维加斯呢会入住大道酒店，还有奥莱，并且呢有一些这个很有当地的特色餐。行程的第一天呢就是飞到洛杉矶，大家调整时差休息，第二天在洛杉矶这边上午呢是在迪士尼这边做一些游玩，下午呢就会做彩排。然后这个行程第三天呢也是上午在 这个迪士尼这边可以继续游玩，因为迪士尼很大、 嗯、 然后晚上呢就开始我们要正式的这个中国年的晚宴的活动了、 哦、 然后第四天开始从洛杉矶去圣地亚哥玩，第五天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第六天 拉斯维加斯在这一天可以去全天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去科罗拉多大峡谷、 嗯、 然后第七天从拉斯维加斯回到洛杉矶，中间会路过一个奥特莱斯，然后第八天的洛杉矶全天会游玩星光大道、这个斯莱普斯球馆和圣卡莫尼卡海滩、 嗯、 然后还有这个第三街的步行道，第九天呢从洛杉矶往国内飞，第十天抵达、 嗯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行程的安排。 所以大家听出来就是既可以参与演出也可以纯玩， 对， 对，其实这就是一趟这个非常好的一趟行程、嗯、然后旅游行程，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艺啊， 特长。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这个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咨询详情。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请鹏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趟非常有特点的、非常热闹，而且能够充分展示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们的才艺的一趟行程啊。 对对对， 这趟旅游线路呢，这个哎，鹏鹏说一下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这个旅游线路的价格呢是14999元每个人，在2月14号、15号出发。今天呢也是给我们出发吧的听友们带来了1000元的优惠， 嗯， 报名立减1000，就是13999。然后这次活动呢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出发吧的这个876的电台，然后还有呢这个中信旅游和这个箭头享老，这些我们邀请啊真的是数百名德艺双馨的中国华丽艺术家，然后在2019年的2月16日到17日这一天呢，在赴美参加在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举行的迪士尼中国年2019年中美巡游艺术节展演，然后呢中信旅游集团呢将为赴美展演的所有艺术家提供高品质的全程服务，著名的主持人韩乔生和施丹也受聘成为这个巡游节艺术团体节目评审委员会的荣誉会长。 也就是说那个这趟行程当中还能见到韩乔生他们。 对、 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节目评审委员。 嗯， 然后呢不光是刚才我说的几个著名的主持人老艺术家，还会有呢、 嗯、 这个其实这是史无前例的一种盛事，得到了美国迪士尼度假区和美国南加州旅游局的大力支持。这个呢就是说美国迪士尼度假区大中华区的市场总监向中国客人发出邀请，他说非常欢迎咱们的中国的贵宾华林艺术家来到迪士尼的度假区度假，然后园区内的中国新年的大型庆祝活动会从2019年的1月25日持续到2月17日，在浓郁的新春气氛之中，所有的贵宾将通过迪士尼表演艺术的平台 向美国乃至全球的游客奉献代表具有中国文化的精彩表演，并且2019年的2月16号晚上，我们将为参加巡游展演的艺术家们举行庆祝晚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晚宴，参加这个行程的。同时，中美两国的使领馆的官员也会出席该晚宴，和大家一同庆祝新年。 嗯， 因为这是一个专业组织，高水准服务，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中老年客人的游客的风采的一个活动。 嗯嗯，那大家如果对于这样一趟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既可以团队来报名，也可以个人啊来这个说我想要参加。那个大家还可以拨打中信的电话是吧？ 对，中信的电话是6879-0466，6879-0466。对，今天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些项目呢，就是中信为大家带来的迪士尼中国年2019年的邀请华林艺术家一起过新年参加晚宴的大活动。同样呢，就是这周呢，还有很多期的节目还要继续进行。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还是想继续购买中信旅游提供的中信旅游2019年的年票，还有周一节目做的那个金珠的贺岁红包，也都可以继续在广播电台里直接拨打电话进行预定。明天的节目呢，我也会把这两个组合再跟大家详细的再说一遍。 哎，对，大家只要记住啊，就是何鹏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你打开收音机一听到何鹏在说话，你就可以打电话啊，他说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会有优惠、啊、 对，先问问。对，还有呢，大家如果想在2019年的3月份跟着咱们的主播继续游世界，开启第二站的活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进行名额的预留。然后价格这边呢，我也是说了，我是要把它放在跟西班牙价格基本上持平的价格，就是在10000块钱左右。 嗯， 非常贴心啊。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谁最后能角逐出来吧，我天，还要再战江湖啊！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什么技？太可怕！要不然你去吧，我都把你打我一顿。 好， 对，现在可以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如果您跟这个伙伴们或者家人们哈，想参与这趟到这个美国的行程，包括还会到一些重要的地方来参与演出，有晚宴，有花车 巡游，迪士尼 巡游，对对对。 哎，那我特别想要问一下，就像你刚才说，你一下子去400-500人。这好家伙，我这旅游体验行不行啊？ 啊，这个您放心，中信旅游是会把每30个人左右会劈成一个小的团队，我们会有专人去服务，专门的司机、导游、领队，把一个大团都会分成10几到20个小团，然后呢，按照游览顺序，然后来错峰。来安排，这个放心。中信旅游组织过这个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1万人这个法国尼斯的那个活动 哦，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嗖嗖的事儿， 不在话下了， 不在话下， 对对对， 万人都有啊。 对对对， 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次谢谢鹏鹏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条非常这个非常健康的消息啊， 送给你们冬天的温暖， 关键很有特点，很有特点， 对对对， 啊、 非常 对对对 非常有特点。 但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了解和报名啊。 嗯嗯，我们电话一直会持续到9点半啊，大家都可以打。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娱乐 72变。 谈个恋爱怎么这么难？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给你答案。落魄公子遇上不靠谱警花，状况连连，反转不断，带来全方位爆笑体验。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冬天是银色的高贵典雅，冬天是纯洁的清新透彻。无论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冬日暖阳下总有喜悦一起分享。甘家口百货温馨提示：分享快乐，让生活更加精彩。甘家口百货19周年店庆，即日起至元旦，部分商品满99减50元，多买多减。店庆升级礼、银行刷卡礼、热情385等活动，期待您。更多购物体验就在甘家口百货。